终于拉近了，靠在你的怀里发呆，不管外面世界有多灰心不坏。 喜欢你的佛系，喜欢听你唱情歌，我找到机会让我弹吉他和你唱个歌。说起来有些奇怪，在这个时代遇见你是一种特殊意外，你不算太坏，我也算得上可爱，此时此刻想和你漫步地球，情话说不出口，想感受此刻温存逗留，和你手牵手，脑海一起漫步地球。我不需要太多理由，爱你不止一分钟，心动等你开口，和你手牵手一起漫步地球。Boy, you gotta know， 你是我的宇宙、啊、窗帘拉起来，靠在你的怀里发呆，机会让我弹吉他和你唱个歌。说起来有些奇怪，在这个时代遇见你是一场特殊意外，你不算太坏，我也算得上可爱，此时此刻只想和你漫步地球。情话说